4586块钱，厨房全换新。 是， 但是今天699，而且我们北广还给大家包邮免费送货上府，验货满意再付款。这就是我们跟德国爱乐仕的一个战略合作，一个推广期，工厂直供的，您才有这样，估计也就是一个刚才的一个成本。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5月8号至5月11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鹏。大鹏你好。 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那现在天气呢越来越热了， 是是是， 谁也不愿意回家呢这个颠三吵俩的，太热太麻烦， 麻烦麻烦， 所以家里面呢都会备一些熟食。 一定的。 那么熟食当中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啊， 哎， 但是有些像扒鸡啊烧鸡啊， 没错， 甚至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个熟食的鸡， 嗯， 有些人家里可能都备着。 哎，这个鸡我跟您说呀，还非常的有意思。咱们平时家里边您可能备一些像德州扒鸡啊， 对对对， 福利鸡烧鸡啊， 嗯， 还有道口啊，勾棒子等等一系列吧，四大名鸡。但是您吃没吃过荷叶香味的？ 我跟你说，我原来真的没怎么吃过，但是刚才我真的吃了一下。 哎，您尝了一口， 叫做这个巨华荷叶香鸡， 没错， 太香了。 这是今天我想带给大家来尝一下。 是的，这个鸡怎么个香法呢？首先它是鸡好啊， 这个我们 不是那种大肉鸡， 当然不是了。我们选用的都是来自于鲁西地区的，用咱们北京话说呀，叫做溜达鸡， 溜达鸡就散养鸡， 散养鸡， 走地鸡。 咱们这个正常的肉鸡出栏的时间啊，大概是需要2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跟咱们北京那个填鸭有点像， 对， 就是每天吃饲料睡觉然后就长肉呗。但是这个溜达鸡不一样，您说它吃不吃饲料呢也得吃，您光靠它自己觅食它是吃不饱的，但是它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个山坡上进行散养， 对，自己觅食， 自己去觅食，所以它吃的东西啊不光是饲料，吃点小虫子呀， 对对对， 吃点不一样的东西啊，而且它每天多运动啊，咱们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您平时不运动，脂肪多一些， 对， 您老运动身上肌肉就多一些， 对对对， 所以这种小鸡儿它成长的周期比较慢，这一只鸡啊从养上到出栏得经历大概半年左右， 就生长周期非常长 非常长。咱们平时吃鸡肉的时候都感觉，哎，鸡胸脯这一块它比较柴，拉丝儿不容易， 都爱吃那鸡腿， 哎，都爱吃鸡腿，因为这鸡腿腿老运动 了，动了， 哎，但是还有一点呢，咱们一旦吃这个卤制的鸡肉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觉得这个卤制的鸡啊，它太糟烂了，哎，但是我们这荷叶香鸡不一样， 对， 也是有我们的秘方，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鸡做出来之后，您会发现，即便是已经卤制好的，您把这个鸡。您给它撕开，您还是能看到鸡肉它本身的那个纹理， 一丝一丝的纹理都呈现出来了， 哎，您吃在嘴里边呢非常的烂乎，用北京话说，但是呢还有一点点那个弹牙的那个感觉， 对对， 不是那种糟烂的感觉，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我就是拿一只回家以后啊，我给它撕开了，做这个鸡丝凉面呢， 哎，您会吃， 哎，或者用这个鸡撕开以后的那个丝呢，咱们做什么凉菜啊， 可以， 啊，都是可以的， 都非常不错， 另外这个鸡非常好呢，它的这个外边的包装也是非常独特，是什么呢？是微山湖的荷叶。 微山湖的荷叶，大家可能总去这个各地方去旅游啊，觉得微山湖这，哎，不就是鸭蛋吗？是吧？但是其实微山湖的荷叶也是非常的有名，尤其是跟我们鲁西地区的这种小溜达鸡，我们的这个巨华荷叶香鸡，这两个配合到一起，真的是，列位您可以尝一尝，跟您之前吃的扒鸡都不是一 样 的味道。 没错，就当我打开的时候啊，这个荷叶的那个味道啊，首先先沁入我的这个鼻翼啊， 它。 没错，没错， 一下让我这个胃口大开。然后撕开以后，看见这个肉啊，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有弹性， 没错没错。 而且呢，卤制的味道呢也非常的独特哈，再加上这个淡淡的荷叶的这种香气啊，真是让你胃口大开，可以说是一个人我就吃了一只啊， 一个人一只，一点都不夸张。 实际上其实挺大的，但是因为我真的是挺爱吃啊， 而且我们这个鸡，因为它选的都是一种小嫩鸡儿， 是 一只就是一斤多， 一斤一斤。 哎，但是您这个老师。其实不瞒您说，现在这市场上一只鸡卖的也不便宜， 可不是吗？ 真的不便宜。那您想，我们这一只鸡，平时的肉鸡，这是两个月就出来，我们选用这种 成本高啊， 它就得六个月，而且它这个饲料呢是一半一半，我们还得去，其实有的时候还得找一些特殊的一些小虫子呀、啊，这种纯天然有机的这些饲料来给它吃，所以吃出来的这个鸡肉呢，成本就高一些。 对， 所以我们这个小鸡，您别看个儿不大，一斤啊，这一袋是一斤，在。超市里边我们至少也得将近50块钱， 将近50块钱， 48块钱， 所以咱们也不在这卖关子了哈， 不卖关子，得让大家 赶快跟大家说这个组合吧。哎，那今天这个组合是怎么安排的吧？ 来，老师，我跟您说一说，这个也不瞒您说，我们呢也希望通过咱们电台呢多多少少有一个 推广和宣传， 让大家尝一尝我们的那个鸡肉嘛，是吧？所以呢，我们这个鸡啊，在超市里是48块钱，那么四只呢，就是咱们按50算，就将近200块钱， 对， 200呢，咱们这199，但是好像不太合咱们这儿的规矩。 对，这199的话呢，这个还不是太便宜。 没关系， 咱们再加点， 没关系。这样，老师，既然咱们来了，咱们得带着诚意来。我们呀，再给大家预备4只我们的原味烧鸡，这4只免费送给各位。 因为我特别知道这个成本，我也不太难为你了。 您别难为 我， 我 也不原样再赠这个4只了。 哎， 所以咱们赠的是这个烧鸡，没关系。其实这么算下来，这个组合也非常合算。我说一下哈，我们的主品呢是聚华荷叶香鸡，500克一只，咱们是4只， 4只、 啊，大家尝一尝这个荷叶香鸡是什么味道， 真的，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另外呢，赠品呢是德州聚华烧鸡，500克一只，咱们又4只， 又。 这一共是8只 啊！ 刚才您说您给我们的价钱是199， 199，这个价格不能变，不能、 啊、是这个不变了。 变 这个合一只的话，也就是20几块钱， 24.8 啊，也就20几块钱、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咱们会过日子的人，这个脑子里这么一算的话呢， 对， 就能够算出来。 您平时下市场、这一只鸡便宜也得30-40，这是没加工的。 对， 稍微好一点，您说我想要一只柴鸡，没有60-70，您这一只鸡拿不下来、 有你自己做那味道还做不出来、那个试味儿。 您看我们这里边用的啊，八角、桂皮、丁香。陈皮，这些都是太普通的这些香料了。 是， 我不老师，您吃的时候吃没吃出点党参的味儿？ 一会儿咱们说啊，这个味道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咱们先说电话， 好，没问题、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为您献上的是聚华荷叶香鸡500克一只，咱们是4只。另外呢，还有德州聚华烧鸡500克一只，4只， 同样 8只。那么价格只要199，199，20几块钱，您就合一只，给它拿回家了啊！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看很多的朋友都是多组订购的啊，确实非常识货， 确实。 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呢，您多组订购没关系，因为我们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而且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呢，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还送您30分的积分，以后呢这些积分可以当30块钱来使用。 哎呦， 所以这等于是又是一个优惠， 当然 的一个内容了。好，那实际上今天这个组合呢，说到这个荷叶香鸡，刚才咱们说的比较多了， 是没错， 它用的是这种走地鸡， 走地，微山湖的荷叶， 对，和微山湖的荷叶来做成的， 没错， 而且呢是用你们家的这种老汤卤制的。哎呀，这个味道真的给我留下特别的深刻的印象，它真的是皮薄肉嫩啊，还鲜香入骨，回味悠长啊，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特别的独特，我真的是细品味半天，当然有一些这种家常的味道我还是能品出来，比如说它的八角啊、桂皮啊、丁香啊、陈皮，你这里边卤汤里啊肯定有， 肯定都有。 啊、 对于您这种专业的， 对，我还吃出了一些呢，有一点点这个，哎，像什么枸杞的味道啊，党参的味道，应该还 有 是吧？ 还有当归 啊， 还等等一系列。 但是它 我不多说了啊，老师。 对，它这个味道烘托的恰到好处。 是的、这个确实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特的一个秘方， 所以呢，制成的这个聚华荷叶香鸡，它的味道太独特了，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尝一尝。另外，你发现它这个包装呢也非常的方便哈，它外边呢是一个这种鱼皮纸的包装，然后里边呢是这种抽真空的， 抽真空的 啊，所以呢它是非常的。